火海心碎，今天一切厄困。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还在家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晚上的六点四十五分将为大家送上今晚有戏节目。 嗯， 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九八二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跟我们大家一起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是，当然了，还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鼓掌，谢谢。 这个环节挺特别的，是吧？ 就是这么样的取悦于金主。 你能不说直白吗？ 啊，来吧，咱们都叫人挺长时间了。嗯，介绍嘉宾吧，今天有咖来。 不是你来吗？ 你来， 美女嘉宾，不是你一直都激动的不得了了， 我今天跟美女 把自己许久不见的扇子 已经够美了， 哈，还算你 会说话。我只是简单的热，嗯， 是吗？怎么着，看见美女热哈？ 不是，没你没瞧见我每天看着你都汗流浃背的吗？ 啊，真没有。 那就对了。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演员吕嘉荣，欢迎。 Hello， 嘉荣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吕嘉荣。 嗯， 哎呀，旁边坐个美女，我特别紧张。 我旁边就不紧张。 那你不紧张是吧？哎呦呵，来钱儿那个于浩一直在我们这个， 给我报了。 那放心吧，不可能的。在办公室就一直说，哎呀，今天来这嘉宾好美啊！你都不知道，对着你那 PPT 一直看，哎，真漂亮， 没样儿， 真漂亮。没关系， 那倒是真的，别 爱美就说出来，好不好？ 来给嘉荣画面吧，啊，今天主要是看他，嗯，但是徐冉，要不你坐过去， 嗯， 你们俩离着近， 我害怕，我紧张， 要不然我和他换个位置。 干啥呀？想坐他中间啊？ 我说你，我和他换个位置，我和嘉荣换个位置。 大家都不知道，今天于浩为了能做好这期节目，对，特别 我其实还剪了个头发呢。 你咋不整个容呢？ 就来不及嘛。 我觉得你可以的。 我自己了，嗯。 你让人说两句话行不？ 你一直在来，嘉荣 话咋那么密呢？ 嘉荣家里挺好的，最近。 挺好的，相对 高。那我们就放心了。 这是我们这节目特色，这两个人主持人就是始终不对路，你知道吗？也不知道为啥让我们俩搭，对， 不是 为啥让我们俩搭档， 我们就是怼哏的。 那是你 没有捧， 真的是真的是。那为什么今天请嘉荣来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嗯， 因为2017年哈，着实我觉得对嘉荣来说是一个不太平凡的一年，因为今年一年会有六部由你参加演出的这个戏要集中的上映了，对吧？现在正在播的一部叫《天使的美丽》， 幸福 啊，《天使的幸福》。哎呀，怎么回事？ 看看稿，记不住的话。 我爱美丽， 我主要太美了，看见你我就忘词儿了，紧张。 我们真的是做过好几次这部剧的介绍， 对，因为 还没有任何人通知，因为他那个单日播放量很大。 对， 两次了，最少有， 对对对， 是吧？ 不止，绝对不止两次。从正式开播到现在，我觉得应该都有四次了。因为我们节目每天在开始的时候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网剧播放量的排行榜。 嗯， 天使的幸福经常上榜， 是吗？ 对，导致我们两个现在对这个故事梗概非常非常的熟悉。 是 啊，但是之前 明道啊武的 啊，对对对，还有 艾滋病啊， 还有刘诗诗，对、 嗯、 对，还有包括那个小女儿依萍，对吧？ 对，反正全病了。 啊，对，全病了。 您在戏里头演的是？ 演的是韩剧《癌症治不了》演的是一个就是 前女友吧，明道的 前女友，然后他就是他的一些，其实也不是怪他，但是他只其实人家就是失误把这个药把这个什么血液弄错了，然后他但他是就是注射这个的嘛， 嗯， 他是帮他输血的嘛、 嗯、 所以他就把这个导致这个孩子小女孩得了艾滋病， 嗯， 对，那他自己呢又得了癌症、 嗯、 他自己得了癌症， 对， 然后 得了癌症， 结果导致就是在因为他是护士嘛，在操作过程当中不慎使这个 事故，其实 对，使这个李小涵的女儿依萍感染了艾滋病，然后 心里特别过意不去哟、哦。 对、 嗯， 但后来他也因为癌症去世了，这个角色。 对， 他 因为癌症去世了，去世之后，然后他就在这个，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觉得依萍的妈妈是一个特别好的女生， 嗯，刘诗诗扮演的哈， 对对对，她、 嗯、 是特别好女生，然后他就觉得那就接棒吧，然后他就把 这么简单的 说的比较乐观， 爱情来的有点突然， 就是你看我这走了，缺人，你来吧， 反正人也不在了，我上哪去给物色，不如就是。就是好像这女生好，他就觉得这女生好，那他其实就做了很多努力，然后就希望想说，那如果自己不在了，那自己爱的人一定会很痛苦，而且很难去忘掉过去，就是因为人死者为大嘛，他会忘，很难过得很痛苦的，可能不会有幸福，那他就觉得啊，那我要帮他做好后面的准备，安排好后面的幸福，让活着的人比我幸福。 嗯，因为这个角色他是对安杰罗的前女友，她其实也是整部剧的一个基础或前提吧。我觉得没有她，你看没有她的那次事故，然后之后的故事也不会展开。 嗯， 那你对这个角色都有什么理解呢？ 这个角色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伟大， 嗯， 特别伟大。 你自己呢？觉得能做出来？ 嗯，看人， 是看那个女生还是男生？ 都看， 哦、 对，综合选择。 别老瞎挖坑，咱们啊。 你啊，我没有。 我是习惯性的， 嗯，习惯性给人挖坑， 尽量绷住哈。 然后这其实也是第二次跟明道合作，对吧？ 对， 合作上感觉怎么样？ 嗯，就那样他对他就是 还是有那种霸道总裁范儿吧， 对，他本人也那样， 是吧、 哦、 因为你知道我 嘉荣的他现在缺一个气泡在自己脑边，就是能不能问问我，你别问别人干嘛， 啥问别人干嘛， 就是问问这话题往人家身上， 着啥急呀，重头戏在后面， 他在绕啊， 对，我先把让他气氛活跃起来，然后再好那啥， 你活跃了之后这气氛就尴尬了， 那你来， 你看， 来， 按照你来，今天必然提纲是你来了，这节目做的不好也是你的事儿。 咋说话，台长？你看我这搭档，我申请换一个吧。 台长就忙着照相呢，看不到人。 因为为什么问他跟就是明道的合作？因为之前其实也跟明道合作过，对吧？ 对， 所以 拍这个戏的前一部戏 啊、就是两部戏都是跟他搭档的。 嗯， 嗯， 因为现女友一个前女友。 哎，这个渊源还是挺深的，是吧？然后对，其实我之前看过你很多演戏的履历，我会发现好像在我们先不说2017年集中上映的这六部，好像在之前好像古装戏会特别多一些，比如说还有民国的那个时候戏，我记得好像那部《鸿渐》 是 吧， 演了一阵儿，演了几年古装戏，然后也演了几年民国年代 啊，对，民国年代戏， 现在就开始演现代戏。 哎，你会觉得？ 我想问，就是这个导演在选角色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外形是更适合不同年代的？比方说古代啊，还是民国啊，还是现代？ 会有这种 区别吗？ 区别吗？ 就好像我们记得，好像演那个古代的戏，好像他好像就偏那个更多一点。 我找到这个他这个问题的简化版了，就是比如说于浩放在哪个角色里都是丑角儿。啊， 不可能！ 对，就是 我这个四方大脸、 就是， 到哪儿也是一个皇帝啊！ 我吓死我了！你看，吓得我耳钉都掉下来了！哎呀妈呀！ 让嘉荣说。嗯、 啊， 我 嗯， 在没有他，主持人在那个，如果现代剧中还是能演一个， 嗯， 我们 家事的一员嘛。 路人路人雾， 没有，不是大哥二哥这种的家庭成员，对，特别接地气儿。 这 我的天呀，多高的评价，你太给他面了。 相当于你想贫嘴张大民这样的都也能演。 我也想到这个戏了，刚才 是按体型来的， 太给他面了，真的 按照戏路来的， 中老年张大民是吧？ 就是其实我的戏是特别特别正的那种。我演不了那个，也贫也行，但贫不太内行。我就其实想问，你看啊，我们这个节目平常的时候呢，就是日常节目不是特别节目的时候，会有一个部分叫做唯独剧本，叫今晚戏中戏。这个应该是电影啊影视剧创作的之前的第一次艺术创作吧，我觉得是吧？ 嗯， 导演带着，然后我们呢也在里面客串角色，也有演员也有导演帮着一块，我们就读剧本，也没有肢体上的表演。然后呢？就是想问，有的时候感情投入不进去或者到不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给我们支个小招儿的？你看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 哦，就是感情， 比方说你来一个这个心机女，她应该是什么样？表情和话语。 心机其实外在形态上的角色或者外在形态上的这个戏好演， 啊。是吗？ 就这种，就是你， 不是咱们都按一句话啊，欢迎收听今晚有戏这一句话，咱们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角色来试一下，来一个新居女， 坏一点的， 嗯， 欢迎收听什么？ 今晚有戏， 今晚有戏，对， 咱们这个节目， 嗯嗯， 欢迎收听今晚有戏。 哦，有戏，你看没有？就是其实真的是有理不在身高，你知道吧？ 是是是， 嗯 嗯，心机一定不会生大出来，对吧？这个怎么揣测？ 因为他很容易思考，思考一般看一下他会低头，对， 哦， 啊， 会闪， 这种微动作是吧？ 对，微动作就是说，你想你说谎或者干嘛，或者你心里想事儿的时候，你会闪眼睛，嗯， 哦，就会躲闪， 闪所谓 对吗？ 会自己就说说，可能大家其实在想东西。 哦，那比如说， 就是定睛则有，转睛则无那个意思，眼睛别老转，一转就一定是在想坏主意或者是说瞎话。 尤其是像想回忆的话，他是。往一边的，像如果说是想象，如果说是想事情，它就往另外一边，就是眼睛会有这个区别的。 嗯，就是这好像我是在什么 FBI 微表情的那种， 是吧？ 对，专门讲有讲过这种微表情的细微变化，对， 科学的其实。 对，我觉得哦，这个，但是我没想到说演员能够想得 这 么细。 来，你再想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让家人给试一下。 嗯。面冷心热的那种，就其实这个人心里面就 是 特别善良。 谁算面冷心热？ 我吧。面冷心热， 你是 就是我很难想象，哎，你现在这么一说，但是我觉得这种人应该还蛮多的吧，就那种刀子嘴豆腐心。 对，他需要戏，他需要戏来演，像这种 啊，就 是 曲筱绡那种。 对，就比如说像很简单， 是 就是就像《天使幸福》里边明道。 啊，他是这种性格的人。 对，他比如说他会就是他这个角色也我们就说角色，他角色几乎也是这种。 嗯， 就比如说他会说，你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你多久没见到我了？ 哦， 精神了，我想你 啊！对对对对对，他其实就是用 他就没有办法说这句话，他非得骂你 啊，就是霸道总裁范嘛，对不对？ 还用那句话就是欢迎收听今晚有戏来说是什么样的？ 你觉得你能不收听今晚有戏吗？ 哦，就是一定要嘴狠， 对，就刀子嘴豆腐心嘛，就他实际上心里边可能特别热情，比如想表达思念， 就是他想这样，但他不这么说，他非得那样说。 你这人活多别扭 是吧？ 对对对， 山东人是吧？ 对，山东人。 为什么一嘴的东北普通话？ 肯定周围有东北人嘛， 特别多。 我跟你说，东北人东北方言太具有感染性了， 感染 的话还有一个台湾口音， 嗯， 特别 对 台湾腔。 我们认识一个哥们儿，190多的一个制片，他是个 就直接说斯坦呗， 不是大马 啊，大马呀，哦对，喝多了， 喝多之后就是台湾腔，他是个东北人。 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常驻 嘉宾 之一啊， 对， 只要 说着很容易把你带过去。 对， 我怎么突然间那么文气？ 平常是什么样的？得是，可能让他衬的，嗯。 啊， 再想 怎么回事， 再想容嬷嬷， 容嬷嬷 就是面狠心狠。欢迎收听今晚有戏是什么样？ 你到底收不收听今晚有戏？ 我早已学 会，放心我不会喝醉。 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无人可归，工作可别太累。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总统来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今晚有戏。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哈，欢迎各位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我头一次读这个歌。 是吧，知道你搭档平时替你承担了多少工作量吗？我跟你说我的肩膀是多么的刚强。 嗯。 但我的肩膀还是托不起来你。 没关系，当然还可以各位听我们在这儿撒泼不是、啊、那个， 好好说啊！ 怎么样去做节目啊？电台的直播间是什么样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收看节目的直播，参与互动。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 多谢。然后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业演员吕嘉荣，欢迎嘉荣。 Hello. 嗯，嘉荣呢今年2017年会集中带来6部大剧。 嗯， 这6部剧呢，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会请嘉荣一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 因为刚才说过，其实嘉荣从09年开始演戏，09年应该你才大3吧。 你问那么清楚干什么？ 我就 女生一般， 我就是想表达一种就是 好厉害哟、哦。 对的，就是这个感觉。然后从那个时候一直到 这样，我就推断出来了。 实在，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演古装戏比较多，但是好像我们俩刚看2017年的现代戏，有就是今年6部当中有4-5部是现代戏吧？ 对， 《天使的幸福》算一个，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非凡使命》。 嗯， 也是一个，是吧？非凡的使命，这其实是一部军旅题材的 电影。这是一部就是国际刑警，我演一个国际刑警，它是一个国际侦破的一个犯罪片吧，电影。 嗯， 然后跟其中的一个卧底有一段虐恋，是能这么形容吗？ 算卧底吧，他应该是贺刚，对，有一个就是、然后还有一些香港演员一起。 嗯， 他就是一个，对，本来是同事，但是后来就是落魄当快递员 啊。 对，然后他 一个国际刑警、啊、 对， 一个国际刑警是经过了一些是被人陷害了吗？还是 对，经过了就是集体任务，就是发生了一些错误，然后大家各自的发展。对， 你看他演这几个戏都跟错误有关系，你 人生就是不断的 美丽的错误， 对对对，然后再找回来。就打打的马蹄声，哎，我怎么被带走了呢？那个在演这个国际刑警的时候， 希望你能看得到我翻到后脑勺的白眼。 你都翻到后脑勺哪儿看去？ 就这个过程， 嘉荣，我跟你说呀，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国际刑警你要演他之前会做一些准备吗？ 国际刑警可能更多的它是一个状态上的，因为它和我今天拍的另外一个就是雷神突击这个军旅题材的这个戏，它有一些某些精神上的相似的地方。 比方说 他们都是就是很有都算是 编内军人吧，对， 都算职业军人， 职业军人。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们理性大于感性。 哦， 对，这是一个，就是可能你在首先你是军人， 嗯， 然后你才是女人。 嗯， 对，但其他角色首先你是女人，你才是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职业， 对 吧？ 对对对，它是对身的一个设，最初的一个设定会不一样。嗯，然后但这两个角色，一个是可能就是说，他就更加足智多谋一点，更加洋气点吧。 这两个角色都是这样的， 也不是像这个 在国际刑警里面， 国际刑警是这样的， 是 他是国际化的嘛， 就特别飒爽的那种， 对 对吧？ 他都是跟国际上的一些犯罪分子啊什么的，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雷神突击》呢，它是一个算是更军旅一点的一部戏，它是它基本算是一个男人戏，女生里边。没有男生， 嗯， 也有，像我们都是女生是负责，像我都是感情戏比较多， 嗯， 但我也是军人，对， 哦， 在执行大的任务爆破什么之类的，这个之外呢我有很多一些感情戏，比如说，哦，谈恋爱，结婚离婚，离婚复婚， 跟这贺刚吗？ 不是，这是跟那个古巨基 啊，《雷神突击》里的， 对 吧？ 那个演那个， 那是军婚呐！ 我的天啊， 军婚，对， 哇塞，我是军人的女儿。我听到这个之后，我其实特别感慨，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是军人的女儿。 不是，就是演军人其实很难。我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 难在哪儿啊？ 因为那种精神，我觉得他有点，我觉得有点难拿捏，就是我不知道对嘉荣你有什么感受，就是演军人或者是演刑警。 对，在演戏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体验生活的过程？ 现在真的讲实话，很少会有这个机会了， 嗯， 因为大家档期都太紧， 哦， 然后包括一个戏的筹备有时候也比较仓促，很多的。 嗯， 对，但是所以说大家在选角的时候，更多的是考量一个从外形上的他的一个状态，还有气质上是否符合。 嗯， 因为你如果你本身就不是很符合的话，你再去创造这个，他 就很难 很难。他需要，就像刚才说的，真的需要去体验生活了。 嗯， 对，在没有这个机会的前提之下，他首先是外形，气质的符合，你可能就战胜了一半。 嗯，哦， 哎，那拍这个雷神的时候，因为我们看过那个真人秀嘛，哈， 嗯， 然后没事，我们俩通过这个交流， 哦， 我就只是看着你这儿交流，我中间挡了个他，也麻烦。 哎，真不好意思，我消失吧。哎， 就是雷神突击队，它是一个伞兵部队是吧？ 对，空降兵。 嗯， 我是空降兵的飞行员。 哦，没有跳伞的这个情节吗？ 有飞机爆炸的情节。 我的天， 还不如跳伞，搏斗的，然后各种，各种上山下海。 拍的时候会碰到一些真正的兵。 我们里边，我们这个组有400个人工作， 我的天， 演职人员加在一起， 哦， 哇， 对，它真的是大制作，然后里边就是爆破什么东西，包括我们的队友就有真正的有好几个是专业军人，还有一些演员是部队出来的， 哦， 然后还有一些演员，一个是真男里边的真人秀出来的，像德里夫海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他们拍过特种兵一的那几任天野呀，啊，还有谷志新啊， 嗯。 啊， 对，还有导演是刘猛，也，所以说他是全部都是军旅，就像军旅体系的， 对，所以他们可能更也是更职业一些吧，我觉得，毕竟 那一定的，他们会更带戏，在他们旁边，你自然而然就会被激发出 你会有那种感觉， 军队里应该有的元素， 嗯，他们很专业，很专业，那个，包括有些军犬的戏，那个都真的是军犬。 哎，我特想知道，就如果排爆破戏，或者说是就大爆炸呀，或者是旁边真的是有军犬，就你会害怕吗？ 拍太多习惯了，但是我会知道，就是说像非凡使命也有爆，就是在后面追着你爆，你跑后面就，他后面就追着 你，但是你确实得非常快的跑，不然真的会影响到。 还好，因为什么就是说当然快是要快的，但是你要就是比如说你问好这个炸点，炸点它有几个，大概是什么弹，是哪种弹，它的安全距离你要掌握好，然后大概什么是什么什么会有几声炸，不然你到时候演的时候，你会 让我吓一跳。哦， 对，所以你心里要有数，它几一二三四几下炸，你得睁着眼。开枪你得睁着眼，大概对。 其实你知道，我觉得我为什么老觉得这种戏特别特别，想想觉得特别害怕。我觉得演员好不容易，就是一般人如果碰到这种爆炸呀，或者哪怕平时我们放炮啊，哈， 就告诉你他会想，你会吓一跳。 你而且你会本能的闭眼睛，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你旁边突然间有什么，你会猛 的 闭。 你要知道的话会好一点吗？嘿，就是有没有告诉你，我要吓唬你了啊？ 这会好一点。 是，但是我觉得那种大场面的爆炸，你还是会就是本能的，对，你本能的可能会躲闪一下， 让他爆完 精力太少了。 你经历过大爆炸是吧？ 不是大爆炸，但是在你要在部队生活过的话，你就会有这种本能性的感受，你会体验过。 嗯、 所以这演员那个时候还要睁开眼，还要做一些表情或者是动作，我就觉得， 对，就你演你的，他炸他的。 对，就是因为你这要跟自己的本能做对抗。 嗯， 你知道吧，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一种感觉。 我有的时候特别想和演员交流，就是因为我们播音员和就是播音里边有个叫朗诵嘛， 嗯， 然后和演员是不一样。我们老师经常教我们，就是你在朗诵的时候是你在那个现场，然后演员是我是那个谁。 嗯， 对，你觉得有什么区别没有？因为我也有一些演员朋友，他师员他们经常跟聊，他说你的那个朗诵我就绝对不会，如果上台词课的话绝对不会处理成那样。但是对，他说那是我理解传统意义上的朗诵，但是我是个演员，作为在读台词的时候是绝对不会那样。这个分寸是什么意思？我有的时候搞不太清楚。我在和我是，你认同这个理论吗？ 演员就是，嗯，其实你是说话， 嗯， 对，你怎么把这个词儿，你即使不理解，你怎么，如果是你说，你怎么把它当话一样说出来？ 说明白它。 一个是说明白，还有一个就是说出你自己的真正的让传，你要传达出你自己的性格， 对， 还要传达出你们两个的人物关系。 对对对对 对。其实演戏不就是演人物关系吗？ 嗯， 对，从人物，你从他跟他爸爸妈妈、朋友、同学、男朋友，在这之间体现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嗯， 我们这个时候有时候会讲叫情景再现，在朗诵的时候，包括文艺作品演播的时候也是这样，要在先在脑中里面有画面，然后才能传达出画面。但表演的时候过程也是这样吗？在心理上 表演没画面，表演就你就相信， 你就是画面， 你就想画面， 相信这就是现在。对， 哦， 我 所以真是不一样，隔行如隔山。 我觉得还是真的是你很难，你很难从一个播音员或者从朗诵者的角度去 体会一个说台词。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就类似于你做梦的时候，大家都做过梦吧？做梦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梦里就觉得这就是我吗？ 嗯， 是， 就 是 会， 你得相信他。 它是假的吧？是假的， 嗯 啊，但是又是你， 你就是你， 哦， 就类似于这种， 哇，还是挺奇妙的，是吧，于浩？ 很好玩， 嗯。 所以我问那个很多演员在聊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职业？因为在上我们节目的基本还没有特别的大红大紫，他们还在蓄力阶段。我说那肯定首先来说不是简简单单的为了利益或者为了金钱这么简单。他说就是有很好几个人都跟我们讲，他说我喜欢这个角喜欢这个职业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体会出百态的人生，就是别说军人是怎么活的， 对对对， 医生是怎么活的。 对，好像这种感受我好像也听很多演员都表达过， 对吧？嗯， 那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上学的时候，上小学，我就问我同学，我说哎，为什么我是在我这个身体里，不在你这个身体里？然后同学看到我 就觉得你 我以为每个人都这么想 我也想过， 对，是吗？为什么我在这儿不在你那儿？上课突然间就在这个事儿就一直缠进去，一直想为什么。 所以后来学习还行啊， 我学习就很挺好的， 那怎 么呢？ 所以在刚高考完的同学们和明年就要高考的同学们，想学好习就常常问问自己，你为什么在这儿不在你同桌的脑袋里？ 哎，你知道吗？我曾经跟我原来同桌学习特别好，我倒是跟他说过类似的话，因为他是我们班第一，我是我们班第二。那每次考试我都考不过他，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高玉伟，咱俩能不能把头换换呀？就我真的就有过这种想法，我说咱俩换换头吧。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疯了。 头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了。 对啊， 然后他还是第一，你还是第二。你这个想法啊， 咱们聊其他的话题吧。 咱们换个卷子，不简单。 我还特别想问问嘉荣，就我听很多演员朋友都说过，就是在排完一部戏之后，出戏其实也是个、 哦、 也是个技术活儿。你有这种体会吗？就有没有就是我特别喜欢某一个角色，或者说对这个角色我用情真的太深了，我很难出来、 嗯， 有这种情况吗？ 有，都有吧， 怎么处理？ 对，都有。以前不太会的时候，以前入戏也不太知道，就觉得杀青活跃怎么每天那么不高兴呢？ 啊。 就是特别低落，动不动就感觉特别悲惨，特别想哭，那一幕幕就感觉怎么就老出现拍戏的，就是你想象的东西它萦绕着你、 嗯、 你就说那个剧本当中的故事是吗？ 对，那种人那些人物关系、 嗯、 会一直萦绕着你，好像那些经历过的事儿、 嗯、 你就一直你就你 觉得那就是你经历的 经历过了、嗯、对，你觉得真的这么惨，怎么那么倒霉，以后我也一定会这么倒霉就心里会想着，刚开始的时候这样， 慢慢 后面你就后面发现就是说哎，不对，我就是还没出来 啊，对，我是我 意识的、 嗯、 当你首先改变的前提就是意识嘛， 嗯， 知道这个问题之后，他基本上就会，你看到他就有变化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说自己尤其第一知道，第二就是说啊、哦，我现在就是还没有出来，那我怎么出来呢？可能我换环境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要休息一下哈， 这个休息就你不能在屋里，在屋里越想越多， 嗯， 对，就可能我就会跳环境， 嗯， 跳环境，比如我出国去玩 啊， 嗯，你看到国外奇奇怪怪的事情，奇更因为每个国家的 你都去哪儿了 不一样， 人家体会不同的风土民情嘛。你这个人 我听得懂，我就是为了单纯打个岔，你接着说。 真的会不同，就是， 嗯， 他们在你眼里可能就是比较奇怪的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 因为他们想要追求的信仰的开心的不开心的信以为真的东西跟我们可能真的很有大很大的不同， 嗯， 然后你去看看那些人，然后呢跟他们就当自己的地方，可能待一两个礼拜， 嗯， 就真正的生活一样， 嗯， 最普通的生活，去逛他们最接地气儿的普通人会去的地方， 嗯， 然后你就根本就跳脱出来了，你会忘掉，然后那个时候 被他们感染了， 不是感染，是因为是你起码会 知道我在经历我自 己 的生活了， 对，因为你所做的选择一定不是那个角色的选择。 还真的，你说当演员， 嗯， 是吧？你就知道演一个 真的是技术活， 对， 就 确实艺术嘛，他在这艺术表现 对 更厉害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 嗯， 其实出戏这个过程吧，怎么说呢？你有特别出不来，或者说特别想出来的某个角色，给你印象特别深的吗？ 嗯，就是刚拍戏的时候，那时候有不想出来的， 有不想出来的， 我也想问有没有一些不想出来的， 对，想， 嗯， 比方说公主， 没有， 那 不觉得公主有什么意思 你看你老拿这最世俗的眼光， 就是，比如说你很享受，比如说像我演蓝凤凰，那你觉得太开心了， 嗯， 你就觉得在他心里就没有事儿， 哦， 对，因为那角色就会，但人在生活中，你如果一直这么不经大脑，其实是不太好的。对， 难得放松。 对，然后就是他是完全无所谓的， 嗯， 大大咧咧的那种， 啊， 随便怎么样都行那种。 嗯嗯。 对，像这种角色，其实我还挺不想离开的。 但这样的话，就大大咧咧、完全无所谓，在演的时候，真的让自己就要大大咧咧的吗？他就没有一个度的要求。 他这个角色有点搞笑的，所以说他是不经大脑， 啊， 他是直反应。 嗯， 哦， 就像好像类似于他把 OS 说出来 啊，明白， 哦？ 那他怎么做到呢？你因为一定是你， 对，我也特别想问， 你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人，就很难呢。 就你怎么去体会他的心理过程呢？ 因为我自己有一部分就是我脑子跳跃比较快， 嗯， 所以我跳到什么反应到什么，我就直接说。 哦， 就刚好跟那个角色也能， 而不要过脑。对，因为你如果你过脑了之后，就是另外一个演法了，就是另外的角色。 嗯， 对。 所以在当时那个角色在演绎的时候，也有一些自己在里面。 每个角色都有， 必须带自己， 即使他差别很大， 嗯， 他也一定是你人不可能演绎超越你人生观价值观的东西。 哎，有道理，有道理。 首先你要先得，哪怕你只是他只是你很少的一部分， 嗯， 你也得是拥有他的。如果你完全没有，你都理解不了这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 那就别演了。 你很难是吧？ 不是很难，你都没理解，你怎么演？ 嗯 嗯， 你就变成生的做表情了，就是。 嗯，哎，你们在准备一些稿件，其实就是台词的时候嘛。 嗯， 他应该是遵循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先想一遍， 嗯， 告诉你怎么演。 先看一遍他这个， 就你的，嗯， 这场戏要说什么， 嗯， 要达成一个什么目的， 嗯， 要表现出什么东西，什么关系，还是说引领出什么事儿？ 嗯， 这个是你不能改的，因为它是贯穿全剧的。 嗯，而且气口必须得接对哈，要不然下面没法接了。 对对对， 是 但是嗯，怎么在这个里边去演出你自己要说 的 话， 特点 维护住你自己的这个性格。 嗯嗯嗯， 对，一个文气的人说这句话和一个很泼辣的人说这个话是不一样的。 那你平常这个那肯定是不一样。这个广义备稿， 嗯， 这我们的这专业名词叫广义备稿，就是你平常积累的 那些过程。对， 你会在意一些什么事儿呢？比如说一个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说话，你会在意吗？ 就是那些 怎么观察生活。嗯， 哦，观察，我会观察一些人的，因为很多现在表演是很模式化，比如我会观察人的，在一些特别情况下的 反应 ，就像我们这次拍这个《雷神突击》一样， 嗯， 我们拍在医院的一个戏，医院就是说，其实是演我那个，演我老公的，然后他伤了腿，然后心情很不好，然后就砸东西出来， 嗯，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这场戏拍完之后，我看到真的，因为那是真的医院嘛， 嗯， 那个病人他的家属就是围着他进去，然后那人好像病得很挺重的，身边围了好多人。 嗯， 然后我就想看他们的反应。其实大部分人会觉得，哦，我们送病人去医院，在帮他， 嗯， 帮他们，他们在帮他移床。 嗯， 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七八个人抬的那种。 嗯， 然后好像身上还有血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就看所有人的反应，男男女女，他身边的亲戚或朋友。 嗯， 他们的反应不是哭，是生气。 嗯， 哦，哎，我懂 哎。你怎么这样？哎呀，你怎么这样？我应该这么抬，你应该怎么？ 就着急嘛， 是很 急， 对，着急， 对，急迫， 根本不是说大家演绎当中，但是啊，不是， 来不及。 哦，哎，你看，这就是来自真实生活当中的反应， 要去观察。 对， 哦，那你可以很快的模仿一个人吗？ 哎，我觉得这太考验演员功力了吧？ 那我觉得嘉荣可以。通过他，你看他声音很好听。首先， 你来模仿一下于浩好不好？ 我是不是忘了？别，我是不是忘了夸？ 没事没事，嘉荣，你来模仿一下于浩， 怎么整不过去了呢？ 看看能不能 怎么整不过去了呢？ 哎呀妈呀，绝对给你美化了！我跟你说，于浩，你声不是这样， 你就说他演的不像。 于浩，我跟你说， 你就 这人吧，你就 怎么了？你看这点赞的，哎呀，哗哗的，哎呀，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给点钱不是？ 怎么说话呢？ 给点礼物， 给点礼物。对对对对，别说那么直白。就我们有一嘉宾叫斯坦，每次上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他都会跟大家说：“来来来，小礼物刷起来啊，666扣起来啊。”就你知道他每次说这话，我希望他没有听节目。他每次说这话，我都想 喝酒。现在 我都想到说羊肉串5毛1串啊，羊肉串5毛1串，来两串啊，就 长 五元。 我觉得嘉荣反应真的好快，他场景在线的能力很强。 美， 哎呀，真会聊啊！ 我跟你做好朋友，特别特别会聊天。 我是说美是就跟我做最好的好朋友。 对， 哎，你有过声音的训练吗？他声音特别好听，你说？ 没有， 特别入话筒。 我声音挺粗的，然后唱歌声音又特别细，不知道我什么声。 我觉得他属于大嗓。 对 吧？ 对对对， 他 音域肯定特别宽。 对，就是我用我们的就是叫专业术语嘛，就是比较入话筒，就是入完话筒，经过电以后就会特别好听。 说白了就是你声音比较集中，有些人说话特别散一片，然后他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特别难。 对对对对对对， 能不能行？ 所以你别老笑着说话。 我就爱笑嘛。 来吧，说嘉荣的事儿吧。 对，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好多，就是今年集中上映的，就是刚才讲了两 部剧，一年 雷神突击，对，还有这个非凡使命，都是演军人的，对吧？就是军人或刑警的。 是。 然后还有两部是 什么呢？ 还有两部《风光大驾》，还有《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个是民国戏，是吧？ 对，《人生若如初相见》是。 等你说清楚什么？ 差不多，差不多。 对，那这 人生若如初相见，它稍微改的文艺一点，可能是。人生若如初相见是一个网络小说改编的， 嗯，听着名字有点像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是，算是一个虐恋吧，讲的是民国时代的，就是大家族里边的爱恨情仇。 嗯，大家族里面， 对， 豪门恩怨那种。 对，就那个 大宅门里头的事。 大概是军系的嘛，是一代枭雄底下的几个儿子，然后各种争夺，为了争夺一些 财产或者是权利啊， 权利， 嗯，主要是权利。 你在里边演的是？ 我演就是，民国那不是上海滩啊，就是当地对第一美女，就不知道美哪儿，反正就是第一美女。 不是，这个你应该很自信吧？ 大家对没有吧？对，然后反正大家都爱你， 有没有？ 所有男的就是都爱你， 就这你就不行了， 都想跟你好，对，就那种 啊。 什么感觉？ 哇塞！我天，真实生活当中没有这种经历演戏，我就满足。 对什么什么第一大明星，第一大上海滩，第一大美女，什么时候评的？ 对，包括原来还演过那个《英明珠》，对吧？ 那也是第一大 美女， 对，第一大美女， 大美女。 对， 所以感受如何啊？ 这个大家在侧面看不见， 说是这么说，但你演的时候就是也就这么几个人身边， 你们再多一些， 没有体会到第一， 就是一旦导演看完之后，马上大家伙儿，哎，快走走走，哎，不是我第一大美女在这儿， 对，竞争对手就出现身边男的也就不超过3个，对， 所以这个就是民国戏。 对，人生里边人还比较多，人生里边可能我的粉丝啊，粉， 人生若只如初见， 爸爸到儿子，儿子到兄弟，全都是 你的粉儿， 全都是我的粉儿，对， 哇塞， 那就是杨贵妃一样的人物啊， 就是大家都 喜欢爸爸儿子什么的， 对，全都爱我，但是其实 这个梗蛮好深， 可悲的，其实，但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是真心爱他， 我懂， 都是为了 一些什么吧， 中间有利益，然后有一些是为了利益，有一些为了权势，有些是为了情报，有些是为了可能是面子，各种各样的， 或者单纯就是图好看， 都有， 所以嘉荣特别适合演那种大女人哈，演不了小家碧玉吧？ 哎，这么说不好， 也没法捞啊。这个 经历过那阶段，我第一次刚拍戏的时候，就第一个戏就演秦可卿，然后同时拍的就是。同时同期拍的就是《美人心计》里面演鲁云，他俩戏是同时拍的，就是第一个戏，就没有傻白甜过。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也想傻白甜。 他的气场就真的在这里，就是他真的能 hold 得住这种大角色，就是一定是万人瞩目的，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万国来朝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的气质就是在这里。他坐在我旁边，我有的时候会觉得 徐然已经很努力了。 待会儿我该夸你两句。 对，但时间有限，家人，我们想想词儿啊。 张姐啊，赶紧的，我们25要结束了。 好朋友，人美歌甜。 哎，真的，家人。如果啊，就是我们日常节目有可能会来吗？ 当然， 看吧，是吧？ 当然， 有机会有时间就 在节目上一定说能来，然后 不真的，因为我们那个唯独剧本有的时候特别好玩，我们还有相声演员在这儿，您撒的特别开，特别 也特别需要专业演员来给我们撑场， 对对，指导 就是对专业关键是指导，因为我跟于浩吧，我们俩就 半吊子。 对，真的，我们容易去糟蹋一些经验剧本，我们也特别直白的，真的，尤其是专业演员来了一张嘴，你就知道他就能把你带到那个情境当中去。 就我们那个怎么都像小说。 还有旁边我们会邀请一些相声演员，他一张嘴你怎么着就想笑， 他坐那儿你就想笑， 对，你不知道为啥就想笑， 那一堆不太可笑。好吧，所以这六部剧的名字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是感谢各位能够关注家中的这些戏，也希望这六部剧都能够长红。 对，现在正在热播的是《天使的幸福》，马上就要播的是这个《风光大嫁》，还有一个待播的叫《非凡使命》，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同时待播的还有《人生若只如初》人生若只如初见，还有就是《雷神突击》，以及《逃婚记》。逃是淘宝的逃。 逃跑的逃啊，感谢各位啊，能够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关注嘉荣，希望嘉荣真的有空能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我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拜拜， 拜。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边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有你曾像洛阳方舟坚决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的你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手表买了展演，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人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苦点，却没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小的不见，也许会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